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筒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地方戏曲邀请展正在举行，新编秦腔现代戏《焦香里的麻辣事》近日在大剧院小剧场和观众见面。这部剧反映了甘肃省甘谷县在乡村振兴和花椒产业的发展当中生动有趣的麻辣事，展现了甘谷新农村建设和精准脱贫的辉煌成就。整部剧诙谐幽默，轻松欢快，极富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甘谷县文广局局长、本剧的编剧牛博说， 这部戏主要反映了在精准扶贫，特别是产业扶贫过程中，甘谷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向贫困开战，增加农民的收入，达到脱贫的目的，反映了农村的新变化，农民的新面貌。 整部剧剧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百姓，对白凝练朴实，唱词含情蓄理，情节生动鲜明，展现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广大基层干部、扎根农村、心系群众，在发展富民产业、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过程当中所表现出的埋头苦干精神。牛博说， 我们是把这个故事做一个轻喜剧，让群众在笑声中，通过诙谐幽默的场面，通过演员的一些夸张性表演，让群众在欢声中对党的政策，特别是精准扶贫，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在这个剧里面，我们就是歌颂了想干事、敢干事，而且能干成事的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和一帮不甘于贫困、致力于脱贫的农民。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国儿艺2018年首部大剧场儿童剧《月亮草》本月7号将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作为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开幕大戏亮相。这部中国儿艺的经典儿童剧创排于1993年，由徐宝琦创作，灵感取自《聊斋志异》当中的崂山道士。这次由青年编剧杨硕担任改编，讲述了性格迥异的两兄妹围绕神草月亮草发生的神话故事。英国冰上芭蕾舞团的《冰上天鹅湖》将于8月15号到1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由中国美术馆策划并主办的《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来自61个国家的224件艺术品亮相，这在中国美术馆史上实属首次。观众可以一睹馆藏毕加索、达利、葛饰、北斋等国际艺术大师的作品。王府井书店开图书馆了，这是本市第一家开在书店里的公共图书馆，图书馆位于书店的6层，读者可以直接参与图书馆的文献建设，就是读者选新书，图书馆当场来买单，堪称图书馆配书的私人定制。不过这项活动有时间限制，从明天开始持续到12月31号。昨天在2019北京世园会倒计时300天来临之际，由北京世园局、延庆区委区政府和团市委共同主办的美丽延庆精彩世园百花争妍首都高校校园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延庆区世界葡萄博览园举行，来自首都11所高校的近100名大学生参加了启动仪式，为世园会加油助力。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三环蓟门桥到苏州桥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玉在中国是美食的同义语，古人视玉为宝，今人呢又把珍贵的玉石称为宝玉。中国是一个玉石之国，但国内的珠宝界、考古界和地质界对于玉、玉石和宝石的定义那是有区别的，所以啊，能够做一位辨石鉴玉的行家、藏家，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根据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先生的文章，介绍了一位辨石鉴玉的大藏家郑怀中先生。那他收藏和鉴定玉石还有什么传说当中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除了籽料、田黄，郑怀中先生对和田玉也有极深的研究。和田玉虽然因新疆和田而命名，但这名字本身不是地域概念，并非特指新疆和田地区出产的玉，而是一类产品的名称。中国把透闪石成分占 98% 以上的石头都命名为和田玉，都在国标范围内。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和田玉因产生于昆仑山被称为昆山之玉，以后又因为于田国境内而被称为于田玉，直到清光绪九年1883年设立了和田直隶州的时候，才被正式命名叫和田玉。和田玉当中的名品是珍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西汉国宝级文物皇后之玺，它的质地为新疆的和田羊脂玉，是迄今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为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徽宝中国印也是采用新疆和田玉作为材料。得了，听过给您简单介绍了和田玉，咱们还是通过刘一达先生的文章听一听郑怀中先生是如何辨识鉴玉的。首先说，玉料都属于矿物质，是地壳运动的产物。这一点来说，籽料和山料是一体的，只不过经过大自然的洗礼之后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换句话说，籽料源于山料。通常矿物质在生成的时候情况是不一样的，内部分子排列有的紧有的松，透闪石的比例也不一样，所以山料本身就是良莠不齐的。籽料属于次生矿，是从生长的矿体上脱落下来的，在大自然的变动当中掉到了山涧里，随着亿万年的冲刷被冲到了下游的平原。籽料在平原的河滩里经过不停的淘炼， 使原来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透闪时松的部分被分化掉了，而紧密的部分被留下来了。换句话说，经过大自然亿万年的淘洗，原有的毛病都淘汰掉了，精彩的部分被保留了。籽料的硬度在7左右，特别是玉料温润感和油润感，那是其他玉种所不具备的。您想吧，经过几亿年淘洗出来的籽料能不金贵吗？郑怀忠先生告诉刘一达，我们通常说的籽料，其实在新疆和田地区主要产自一条河，即玉龙喀什河。出玉的河呢，大约有1000米宽，40多公里长。从古代就开始对这条河的籽料进行开采，到现在可以说已经开采的差不多了。另外两条河，卡拉喀什河和叶尔羌河，产量很少。郑怀忠先后去过2次玉龙河，站在岸边看到浩浩荡荡的采玉大军，那场面让他是感到异常的震撼啊！从郑先生描述的籽料的开采情况来看，能淘换到一块真正的籽料确实是很难很难。在河谷地带有3-4千台挖掘机在作业，机器的轰鸣震耳欲聋，挖出的鹅卵石有3-4层楼高，真是对河道彻底的大翻糖。郑怀忠先生和当地人聊天得知，这种大规模的开采始于20世纪90年代，近30年开采量几乎占到了储存量的 80%。 现代化的机械已经挖到了原始的河床，直至见到石头。当地的一位玉石商人跟他说呀，目前呀，玉龙河没有开采的玉石储量只剩下 10% 左右了。挖的人主要是扬州、上海、西安以及当地人，当然他们要与当地政府有开采协议，开采一年要交多少钱。其实这里有风险也有机遇，因为这是籽料的原产地呀，只要发现一块那就有赚头。阿克苏收藏协会的负责人对郑怀忠说，一个籽料要上万元，2015年挖出的一个18克的籽料拿到内地可就卖了180万。从目前公布的市场情况来看，1980年一级和田籽料1000克是100元，1990年一级和田籽料1000克是1500元到2000元，1995年一级和田玉籽料1000克到了6000元，2000年一级和田籽料1000克是1到1.2万元，2005年一级和田籽料是1000克10万元，2009年一级和田籽料是1000克100万元，2011年一块20克特等带枣红皮的小籽料200万元成交，平均1克10万元。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自然会出现疯狂开采。不过 80% 的好东西已经让人挖走了，再怎么玩命挖也挖不出什么太多好东西了。平均下来，开挖1吨2吨的石料能找到1-2克的籽料就算是万幸了。可是您看清楚，不是1-2个啊，是1-2克。所以说现在的籽料是多金贵，这只是原料，还没算雕的钱呢。现如今上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雕琢一块籽料的牌子挂坠，工钱要50万到100万。所以和田玉的籽料可不是随便拿起来就说的。郑怀忠先生对刘一达说，他经常给人相玉，拿给他长眼的玉件说是羊脂玉，实际上很少有够得上籽料的级别的。刘一达问他，让他看10件能不能有1件是籽料，他欲言又止，不置可否的笑了，显然连这个比例都达不到。不过从郑先生描述的籽料的开采情况来看，能淘换到一块真正的籽料确实很难。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呵 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玩和田玉的都知道山流水这个词儿。所谓山流水啊，就是山料和籽料过度的料，不是产在山上，也不是产在下游河流河滩，而是产在大山的山涧里。郑先生对刘一达说，山流水的风化年代短，而且跟籽料风化条件有所不同，所以它的成色虽然优于山料，但跟籽料并不在一个档次上。不过山流水玉料的表面也很莹润饱满，密度也不低，很多人常常把它跟籽料相混，商家也经常拿山流水冲籽料卖。但如果仔细观察，二者之间的差别很明显，最大差别就是籽料所具备的油性是山流水所没有的，而且山流水的密度也比籽料略低。现在很多商家不是把山流水啊冒充籽料，而是把山料冒充山流水。山料的质量也是有差别的，好一点的山料看上去很像是山流水，所以啊很容易被仿冒，而许多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容易上当了。郑怀中先生说，其实山流水的玉料比籽料还难找。籽料是在玉龙喀什河的河谷里，它的上游是黑山，海拔4500米到5000米，终年积雪，上山采玉非常难，人们只有等到每年的春夏，积雪融化，夏季的山洪大水裹夹着泥石流流到下游，待大水退去，在河床里边寻找。您想想，找到点山流水容易吗？直接上山找山流水那是非常难的。郑怀中说，有一年中央电视台要拍《重走玉石路》寻找山流水的专题片，想跟着摄制组啊一起进山。导演就跟他说呀，说您这身子骨受不了。他们第一次进山准备了至少一个星期的干粮，雇当地的马帮驮着，风餐露宿，白天爬悬崖，夜里睡帐篷，山上缺氧，风沙袭人，走了3天还不到一半的路。因为天气实在太恶劣，摄制组有1/3的人马因为身体不支退下了山。这些摄制组的人员都是20-30岁的小伙子，身强体壮，由此可知进山采玉的艰难。因为郑怀中先生多次深入产地，对和田玉的情况了解比一般人要多，所以他深知现在真正和田玉，尤其是籽料包括山流水的原玉，基本上接近于枯竭。许多人拿着所谓的籽料或山流水，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和田玉，更不是籽料和山流水，而是普通的玉石。由于玉石作假的技术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所以啊，许多籽料和山流水都是由玉石粉加进一些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郑怀中先生拿出2块玉件对刘一达说，这是2块所谓的山流水，有一块是假的，试试你的眼力看看哪块是假的。这2块玉洁白无瑕，柔和温润，冷不丁一看真分不出来哪是真哪是假，而且手头轻重这都差不多呀。郑怀中先生笑了，拿出一个高倍放大镜让刘一达看一看2块玉的内部结构。刘一达用放大镜一看啊，发现其中的端倪了。原来凡是玉石都有结晶的絮状，行话也叫透闪状，其中的一块玉这种结构看得清清楚楚，而另一块玉看不出这种絮状，分子结构排列整齐，甚至没有一点沙粒状，显然这是人工合成的。怎么样，一目了然吧？郑先生对刘一达笑道。俗话说，千种玛瑙万种玉，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两块相同的玉，即便是两个玉件取自同一块原料，但因为部位不一样也会有差别。玉的种类繁多，也给玉石的鉴定带来了难度。古玉不说，就说现代的玉器玉件，给您一个玉件让您说出它的产地和玉种，这也不是三天俩早晨的功夫。以和田玉来说，真正的和田玉它的产地就是那条玉龙喀什河，但是和田玉太有名，新疆许多地方的人都来和田来买卖玉料，而且都说自己卖的就是和田玉。人是在和田做生意的人，和田又是产玉的地方，卖的也是新疆玉，您到了和田他能不信吗？即便您是打了预防针来的，到了和田面对琳琅满目的玉料店和玉器店，您也得犯晕。郑怀中先生对刘一达说呀，说从古至今啊，人们对玉呀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也许这跟古人说的玉养人的观念有关，但面对玉器玉剑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比如和田玉，特别是和田玉籽玉，经过这30多年的超常规的采挖，现在已经到了濒临枯竭的状态。当别人拿出一块玉说是和田的籽玉，您得过下脑子，这是不是真的呢？事实上现如今，别说您在内地买和田玉难，就是在和田能买到真正的和田玉都难。郑怀中先生告诉刘一达，新疆产玉的地方很多，因为新疆地处昆仑山，总体说新疆的玉也叫昆仑山玉。此外，现在玉器商人听说的俄罗斯玉、青海玉其实产地也没离开昆仑山，因此也应该算是昆仑山玉。从玉的质量来说呀，新疆玉和青海玉、俄罗斯玉等产自昆仑山的玉都差不多，只有和田玉要远远高出这一些地方的玉，因为它不是产在山上而是河里。因此当有人手里拿着一块玉说是和田玉的时候，您一定要在心里边掂量掂量。自古以来玉以白为尊，您忘了那句老话叫白玉无瑕了，还有洁白如玉、冰清玉洁之类的成语，仿佛最好的玉不但洁白而且没有一点瑕疵。但郑怀中先生对此却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玉是以白为美，但白也得看怎么个白法，愣白愣白的泛着荧光的玉不能说是好玉。好的白玉是温润的，不是白的光可见人的那种，从这个角度来说玉并不是越白越好。他举例对刘一达说呀，在新疆的时候啊，维吾尔族的朋友在向内地玩玉的人推销自己商品的时候，总是炫耀自己手里的玉有多白，其实这是一种假象。籽料并不是看有多白，而是看它有多润。好玉的标准不是白，而是它的温润和密度，当然还有它的油性。籽料为什么又叫羊脂玉呢？因为玉看上去像羊脂，白有油性。有人认为啊，籽料的标志是看皮子，郑怀中先生认为这也不见得，因为皮子可以人工做，所以光看皮子也容易打眼，香玉还是要看整体。郑先生说，当外形吃不准的时候，最好借助工具，比如高倍放大镜，也可以到专门的鉴定机构，他们用专门的仪器一测就见分晓。但仪器只能告诉你是真玉还是假玉，至于说是籽料级的还是山料级的，只能靠肉眼来评估。评估玉器价值的要诀，玉的价值以什么为标准呢？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可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郑怀中先生认为，评估玉器的价值要从这个玉件整体来考量，不能偏重某一个方面。现在有人玩古玉，您得具备相当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根据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先生的文章，介绍这位辨识鉴玉的大藏家郑怀中先生。那么评价玉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呢？郑怀中先生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玉的原材料要好，这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标准。料不好，您手再巧，琢出的玉件它也上不去，所以古代的帝王选玉是把玉料放在第一位的。做工要精，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还有一句话叫做长木匠短铁匠，将就凑合玉器匠。木匠干活备料要长，他可能要根据需要取舍，给铁匠备的料可以短点，因为铁见热会膨胀，玉不行，因为料是天然的，您雕活的时候只能因料施艺，这也就能体现出来琢玉人的水平了。同样一块料，大师级琢出来的活跟一般工匠那肯定不会在同一个档次。现在人已经意识到像和田籽料这种玉料可遇不可求了，难得到手，所以一旦有好料就要找大师级的高手来设计和雕琢。目前啊，上海北京几位知名的琢玉大师，尽管琢一个玉件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但找他们琢玉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几年之后，看来现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工的重要。题材要好，古人以玉喻德，玉本身也有非常好的寓意，所以凡是好的题材的玉件都有收藏价值，也是能传世的。一般玉件的题材有福禄寿喜吉祥的，有宗教信仰题材的，也有一些民俗趣味题材的。现代人跟古代人是有所不同，比较喜欢时尚，设计呈现出多样化。有些陈旧题材的玉件其价值一直走低，尤其是玩古玉的。此外要注意，有些出土的玉件是塞死人两窍的，这种题材的玉件就没有收藏价值。年代要久远，从收藏价值来说，年代越久的玉越值钱。真正玩玉的都懂，宁买老的不买新的。古玉都是给帝王们玩的，为了讨帝王喜欢，宫廷往往 不惜工本，所以能传下来的古玉都很精彩。过去玩玉主要是玩古玉，只是现在古玉造假太多，人们把目光转移到了新玉上，但真正的古玉永远要比新玉值钱。价格要合理，收藏玉一定有眼力，收东西要物有所值，不能当冤大头。现在新玉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老玉多数是出土的，有的是祖上传下来的，虽然是文物但没有成本。加上古玉假的多，现代人心理上喜欢佩戴新玉，所以价位上新玉比老玉要贵。这本来没有什么可比性，关键在价位的把握上，自己心里要有数。只有玩家才敢玩古玉。郑怀中先生认为啊，撇开做买卖的商业因素，玩玉还是要玩古玉，因为古玉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而且从玉料、玉工、玉文化的内涵上看，玩古玉要比玩新玉更有意义。当然，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很多人是玩古玉也玩金玉。郑怀中先生认为，古玉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史前玉，离现在大约是5000年到8000年，北方以红山玉为代表，西部甘肃青海一带以齐家文化为代表，南方以梁楚文化代表，距今有6000多年。这些古玉都是考古的重要依据，所以它的实物非常有文物价值。战汉玉，也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玉文化，这一时期的玉啊，质量非常高，不论是玉料还是琢玉的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从实物看，这时候和田玉已经有少量进入了中原。当时实行的是封侯制，一个王侯养着许多的玉匠，皇上的活慢慢磨嘛，一件玉活能干好几年。您想想，这么下大功夫琢出来的玉件能不是精品吗？唐宋辽金时代的玉，这一时期的玉啊，在雕琢的式样和题材上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了风格多样的特点，而且玉曾专门为帝王服务，逐渐向达官贵人服务过渡。明清玉，玉器到了明代已经从宫廷走入民间，所以明清时代的玉文化有了重要发展。我们现在见到最多的古玉就是明清时代的玉，其中不乏仿古玉。其实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仿古玉了，但当时是不为赚钱，而是模仿其工艺。模仿古玉而且以假乱真来赚钱是从明代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的战汉玉啊，其实是后来仿制的。郑怀中先生说，玩玉能玩到战汉，那才是高手，那才可以称为玩家，但是一般人到不了这水平。因为玩古玉啊，您得具备相当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当时的史地人文有相当了解，并且看过大量的实物，才可以玩起来得心应手。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的文化，只是看过一些实物，知道一点皮毛，肯定打眼。为什么要强调看实物呢？因为史前玉和战汉玉后世造假特别多，稍一疏忽就打眼。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辨玉要有慧眼，必须多看实物。刘一达跟郑怀中先生相识于1995年，当时他还在翠文阁搞业务。记得刘一达去北京刻字厂采访开国第一印的事儿，厂长啊找了几位老职工开了个座谈会。郑先生在会上的发言比较精彩， 其学识和儒雅的气质给刘一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刘一达在写有关玉石收藏的文章的时候，曾经想找他请教，但是那会儿呢，他一年有多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跑，找他挺难。直到这两年脚步算慢下来了，刘一达跟他也才有时间有聊的机会。忙啊，一年到头闲不住。郑先生对刘一达微微一笑，他身体匀称，腰板挺直，头上的黑头发比白头发多，脸上的气色红润，目光是炯炯有神，说话条理清晰，思维敏捷，记忆力超强。如果他不说自己的实际年龄，真看不出已经是70岁开外的人了。你看我这岁数没有，五脏六腑一点毛病没有，这是内在的东西。有的人外表啊，那身体很壮实，有什么血压高吧，心脏病吧，这一般人看不出来，这就跟玉一样。有的料单看外表那是非常好，开了门子您一看，好吗？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嘿，您真是三句话不离老本行，照您那么说，从外表就看不到内在的东西了吗？刘一达问道。当然可以啊，这就需要有好的眼力了。扁鹊给人看病也是先看肤色，再看气色，最后才看凑里。伯乐能相千里马，是从外表看到千里马的本质，甚至是前置的。内在的东西跟外表不是截然分开的，两者之间有相连的。当然内在的东西一般的肉眼看不出来，只有到专家这个层次才行。郑先生在跟刘一达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教授。他的确是一个思考问题缜密甚至严谨的人。在刘一达跟他聊寿山石和玉石的过程当中，他每当说到一个具体的古代器物或者某种观点的出处及人物掌故的时候，都会从案头或者柜子里找到书和词典，以证实他的话并非主观臆断。2015年啊，北京大学考古系文物专业办了一个文物鉴定培训班，特邀郑先生前去授课。郑先生给学生们讲课，没带有关玉器方面的教科书，却带去了一书包实物，有不同的玉种，包括真的假的和田玉山料，真的假的籽料，还有各种作假的古玉。郑先生边讲边让学生看实物加以比较，学生说这种看着实物讲解历史，讲玉的历史，比照着历史教科书讲实物那更加真实也实用，当然学生们也喜欢听。后来郑先生才知道啊，原来之前是有一位教授给他们上课的，但教授压根儿就没到和田去过，见到的和田玉实物也有限，自然他的课学生们不受听。学校考虑到学生们交了学费总要有收获，所以才情急抱佛脚，慕名请郑先生出山。郑先生的刘一达说，有些做学问的专家呀，站在高处看玉文化，包括古玉现代玉，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但缺乏实践经验，所以别看他们有很大名头，辨玉不见得言准。前几年金缕玉衣这笑话不就是国内顶级专家鉴定的吗？结果作假者自己站出来说了，说那是一件假的。嚯，你说让这些专家栽多的面，在古物鉴定上不懂就是不懂，不能装懂，装懂的结果就是砸自己的牌子。他认为看古玉和现代玉的真假，最有眼力的不是做学问的专家，而是玩家还有经商的玉器商。他们是这里的虫，在第一线摸爬滚打，稍微一走眼，几十万几百万就打了水漂了。您想他们在象玉变玉上能不下功夫吗？郑先生说。再者说他们是玩这个的，天天接触这些东西，什么东西没见过，所以让他们打眼很难。不过跟其他古董比起来，象玉变玉还是挺难的，尤其是古玉。郑先生对刘一达说，我们平时用肉眼鉴定准确率能达到 85% 就算高的了，剩下的 只有凭仪器和运气了。他说的是实话，因为现在市场上假玉太多，一些高科技手段鼓捣出来的玉器确实能以假乱真，所以玩玉您得记住两个字，谨慎。您别看这俩字简单，它却是郑怀中先生玩了将近50年的玉总结出来的这么一句至理名言。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刘一达先生对郑怀中先生介绍的文章说完了，您有没有对玉石的鉴定和郑怀中先生又有了新的了解呢？现在喜欢玉的人很多，也有很多人呢以收藏为乐，但玉石市场鱼目混珠啊，所以多听多看多学习才能少上当。中国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古人视玉如宝，据传历朝历代帝王嫔妃养生不离玉，视玉成癖。您比如说宋徽宗，含玉镇暑；您比如说杨贵妃，持玉拂面如慈禧太后。祖国古籍称啊，叫玉乃石之美者，味甘性平无毒。各流派的气功大师也一致认为，人身有精气神三宝，气的使用尤为突出，而玉石是蓄气最充沛的物质。有些人在研究玉石养生的机理之后啊，玉石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如锌、镁、铁、铜、锰、钴等等。佩戴玉石啊，可以将所含的微量元素被人体皮肤所吸收，产生特殊的光电效应，聚焦蓄能，形成相当于电子计算机当中啊谐振器式的电磁场，与人体发生谐振，从而使各项生理机能更加协调的运转。某些玉石尚有白天吸光晚上放光的奇妙的物理特性，有人认为当光点对准人身体的某个穴位的时候，能够刺激经络，疏通腑脏，有明显的治疗保健作用。位于人手腕背侧有养老穴，常佩戴玉镯可得到长期的良性按摩，不仅能够去除老人视力模糊之疾，而且可以蓄元气养精神。嘴含玉石，借助唾液所含营养成分与溶菌酶的协同作用，能够生津止渴，除胃中之热，平烦闷之气，滋心肺，润生喉，养毛发，不失为玉石养生又一途径。玉在山而草木润，玉在河则河水清，由此可见玉石养生啊有益无损呐。虽然玉石有这么多好处，但收藏美玉仍然需要眼力和胆识。还是那句话，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呐。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咱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狼嚎，北风树底，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